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公布了2018年高考北京卷考试说明，与2017年相比，新版考试说明在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调整，语文、英语、生物学科有所变化，所有科目都对样题部分进行了微调。语文学科中，《论语》纳入经典阅读考察范围。作为高考风向标的北京春季会考，在哪些题目中体现了考试说明的调整方向？如何结合春季会考与考试说明进行寒假有效备考？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现在呢大家拿在手上，那么怎么样通过这份考试说明来看一看未来的高考的风向标到底指向了哪里？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两位嘉宾，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学校校长、高考专家廖中阳。廖校长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廖校长呢是教育面对面节目特聘高考专家以及北京晚报教育专家团的成员。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清华学校顶级班语文教师马欣。马老师好。 大家好。 马老师呢是北大中文系的博士，多次参加北京市高考以及自主招生的阅卷工作，同时也是北京四中中国文学选修课的客座教师。好，那今天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块来说2018年北京高考的考试说明。就像廖校说的啊，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每年都说考试说明，那么这一份考试说明呢对每一年的高考都有着一些指导的作用。那廖校长最想说的其实还不是这份考试说明是吧？ 是。 好，那除了这个考试说明哈，您简单给我们概括之外，您最想和家长和我们的同学们交流的是什么呢？ 对，其实呢，我们以一个今天下午啊，今天是25号， 嗯， 下午呢，海淀区做了这个期末试卷讲评， 嗯， 期末试卷讲评里面呢就谈到了他这个试卷的命题的依据和参考。他在里面呢一共说到了这个命题的依据是4条叫北京市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嗯， 这是一条 嗯， 然后呢第二条是普通高中学科的课程标准一条，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考试说明一条，各学科教材一条，这叫命题的依据。 嗯， 那么命题呢还要参考咱们全国的考试大纲，还要参考近两年的这个北京市的高考的试题啊，会考的试题， 嗯， 还有一个叫北京高考评价报告， 嗯， 这七条其实我觉得呢都值得重视， 嗯， 从一个老师的角度来讲都值得重视， 嗯，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这个家长们都特别关心这个考试说明呢？我觉得可能有其他东西吧，一个是不好获得，比方说像这个高考评价报告。一般的学校老师呢都看不到，所以家长就更看不着了，还有一些呢就是不太重视，比方说像这个会考试题，实际上会考试题呢从2015年春季开始，对这个我们北京的高考的试题的这个形式指导性还是非常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家长现在呢，如果谈到了要在寒假期间，给这个学生一个比较好的提升的机会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全方面的去看这些跟命题相关的文件和材料的。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有一些文件和材料其实是连老师可能都不一定能够见到，那家长可能就更见不到了。 对， 但是对家长来说，能够够得着的、能够看得到的哈， 嗯，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考试说明之外，这个会考的试题，我觉得家长应该是可以拿得到的，是吧？ 没错，没错。但是因为咱们北京呢，是有很多学校啊，越是好的学校，这个有可能呢，他会参加叫自主会考，就是他不参加北京市统一会考， 嗯， 所以在这个机会上把握上呢，可能差一些。 嗯， 还有呢，就是越是好的学生，那可能越是在这个阶段啊，高三参加呢是语文、英语、数学3科的会考， 嗯， 但是呢其他那几科呢那个卷子形式我觉得都应该好好的参考一下， 嗯， 如果愿意看的话呢，可以这个搜一下我们清华学校的公众号精神抖擞的精振兴中华的华，然后呢我们专门就做了这个 会考试卷的分析。 嗯， 一般的机构他不做会考试卷的分析，因为他不太了解，从15年春季开始的对会考的这个重视，所以我们是专门做的，家长们可以去看一看。 嗯，所以说家长还是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哈，能够得到这个会考的内容。那对于考生来说，其实从实践的这个角度来讲，能够看到真真切切的每一份考题， 对， 这应该是对他们帮助最大的。当然这最后后面还有一些提炼，如果说考生只是把会考题目拿了我再做一遍，没有提炼的话，我觉得可能帮助也不是很大。 对，所以我们专门安排了老师讲，然后把那个视频已经放在我们的平台上了。 嗯， 大家可以在这平台上去看一看。 你的意思是说，通过这个平台不只能够拿到这个 试卷，对， 还能拿到老师的， 对对，还有视频的解析和讲评啊。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对孩子的帮助应该是比较大的啊。虽然还是需要，确实是需要做一下。 嗯， 因为我们看海淀区的，咱就说海淀区的这个命题的依据和参考吧，从。14年15学年的这个期中考试的时候，它实际上是没有会考，但是没把会考内容纳入这个范畴的。从14-15学年的第一学期啊，这个期末考试开始，他就开始关注这个会考了，啊，所以我觉得，会考这个东西啊，咱们已经在教学面对面说了好多次，每次我讲的时候呢，家长都哦这么一下，觉得好像不太可思议似的。但事实证明啊，这个东西还是很关键的，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加以重视啊。 会考里边的内容，会不会就是我们倒过来说，会体现了高考说明当中的一些要点？ 不仅仅体现高考说明，而且跟这个教育部对人才的培养方案都很关键。这个呢，其实我是想，因为咱们今天是一个音频的播出，对吧？视频这会儿呢，咱们缺乏这个数据的展示能力，所以我们会在后天啊，也就是周六，上午9点钟，我和马老师啊，在这个我们青云啊这个校区，就是联想桥附近的青云校区，我们去举办一场根据会考试题、根据考试说明、根据期末各区试题，作为一个寒假啊这个成绩迅速提高的这么一个方案的这么一个讲座，我们呢这个讲座呢估计人会很多，所以咱还是又是跟咱们教育面对面啊，对，所以希望大家呢及时拨打这个400。650-7766这个电话赶紧报名。那个里面呢我会讲的更充分一点，因为毕竟它有数据的展示，它毕竟有数据的展示，而且有到时候也会有视频的直播，是吧？咱们一块合作。 好的，那么大家呢在现场还可以得到刚才廖晓一直在强调的哈，会考的这个试题啊，包括这个五区的高三期末试题哈，这个汇编啊，倒是直接就可以拿到了，因为这是赠送的一个资料哈。 对。 刚才您也说了，其实呢在这个考试说明当中呢，除了一些比如说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啊，语文学科它的一些变化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能力的这个考察，可能为的是要去发现那些国家需要的人才。那么从这一点上，我们怎么样通过剖析高考知识和能力的这些考察点去看一看我们未来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 这一点。 对，从这个近期公布的一些材料我们能看出来啊，这个国家呢对这个人才的培养呢它是有一个长期的方案的。这个我跟马老师一会儿可以交替着说。挺有意思。从语文这个学科里面就能很好的看出来啊这个趋势，啊，比如说啊，他现在说要求这个培养孩子的啊两个，从文化知识方面啊培养孩子，他一个既要求呢孩子具有这个科学的精神，又要求呢孩子具有这个人文的底蕴，啊，那么从这两点来讲呢，其实语文都很好的体现了这一点啊，比如说现在。我不知道马老师您知道不了解不了解啊，咱们应该沟通过这个语文现在从孩子的得分情况来看啊，从那个高考报告来看，他好像他这个理解方面的这个跟总分的相关性啊，比这个作文跟总分的相关性还要强 您说的理解和作文这样， 对， 就是理解和综合表达，应该这么讲啊。就是考试啊，每次会把这个语文的这个成绩啊，分解成七个能力的对应关系。 嗯， 啊，比方里面有字迹啊，就是基本上是背诵啊，有理解，有等等等一些啊，还有综合表达。那理解咱们知道都是。就是阅读嘛，对吧？综合表达就是写作。 嗯， 那我有的时候我看这个的时候，他就看有一个表，叫跟这个各种能力跟总分的相关性分析表。那理解呢，好像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理解每多一分啊，这个总分就多一分的这个概率高，还是综合表达每多一分？ 嗯， 啊。这个总分多一分的概率高。 嗯，马老师，这个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它这个对应的这个分数的关系。 对，理解反而比那个综合表达高。 嗯、 马老师，其实您可以分享分析。 因为理解在我们语文学科里，无论你是现代文、古诗词、文言文，或者是包括其他的题型，它是一个基础性的能力。所以你的阅读理解的能力强，实际上整个语文的分数啊，这样的同学语文总分的分数会更高一些，它的相关性就体现在这儿。 嗯， 而像是写作能力啊，它是比较终端。的一个能力，它对于其他方面的辐射有限啊，所以这个相关性就不是那么强。所以我们会把阅读当作我们辅导学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性的题目。 那也就是说，语文最后分数体现的这个区分度，其实是在阅读这一块区分出来的吗？ 嗯， 就是如果想总分高一点的话、 嗯、 啊，阅读强的孩子总分高一点的这个概率更高。 嗯 啊。这是一个结果性数据， 对对对， 结果性的数据。嗯嗯嗯。 刚才也说到了，就是您说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哈，在这生命中，一个呢是按我的理解，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其实它意味着创新。然后呢，还有比如说一些比如经典啊、传统文化的这个培养，要求我们还要继承。 这我解释稍微的，稍微的多说两句哈、 嗯。 按照这个整个的这个模型来看呢，就是我们要。一个全面发展的啊，全面发展的 人才， 人才、 哦、 啊，这里面分成三块，一个叫文化基础、 嗯、 一个叫自主发展，一个叫社会参与啊。那么文化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呢，在考试里面其实不太容易考核， 嗯 啊，因为纸笔考试嘛，纸笔考试可能考的更多的还是这个文化基础。 嗯， 那么文化基础分成两块，一个叫人文底蕴，什么呢啊，人文的积淀，人文的情怀，审美的情绪。一个呢，科学精神，理性的思维，批判质疑，勇于探究等等啊。那么说到科学精神的时候呢，这点家长可能听了觉得有点云山雾罩，觉得不知啊所云，但是很关键。 嗯 啊，我们任何一个游戏啊，任何一个考试，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规则。 嗯 啊，了解规则，规则里面说，刚才讲的科学精神， 嗯 啊，理性的思维，啊，那么这点对阅读比作文， 嗯 啊。拿分更多很关键，因为阅读你需要，你很重要的就是你的逻辑思考的能力。 嗯，也就是说这部分其实体现在、嗯、最多的体现在了阅读上。 但是各个学科都有。 嗯， 但是语文呢，大家都知道语文这个学科现在很重要，对吧？ 嗯、 你当你总分一致的时候，语文谁分高谁的排位在前啊，对吧？那你这个时候你语文想总分多一分，那阅读肯定是个基础。 嗯， 啊，阅读想提高，啊， 嗯、 那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得提升， 嗯， 啊，这点就是反过来啊，从他的要求再到考试的实践，反复的去推导，我们要说在期中啊，期末考试考完之后， 嗯， 在寒假期间到底应该干点什么， 嗯， 让孩子能够占领一个更好的位置。啊，这是咱们刚才说的是主要是这个方面的东西。 没错，这个我补充两句， 是 就是咱们很多考生啊，包括家长对语文学科呢，就觉得好像理科这方面的逻辑培养能力更强一些。其实呢，不是的。 嗯， 从我们现在咱们参加工作以后，很多家长都会有体会。其实我们现在社会的需要，国家的发展需要，都会要求着阅读能力是一个基础当中的基础，核心当中的核心。 嗯、 所以，其实我们锻炼学生综合性的、深入生活的、有创造性的这种阅读理解推理能力，其实是从语文的阅读啊这些题型当中来的。我们面对很多学生都是理科啊学得很出色，但是呢，语文这里阅读却拿不到分数，他觉得是不是语文有问题？是不是我们考的都是比较荒谬？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他的理解能力没有达到一个更高的层级上，所以他无法处理大量的信息，综合性的判断，复杂的推理，所以到语文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了。啊， 哎，那如果要是这么说的话，理科比如说考得特别好的同学，他的那个 某种语文上面的能力不一定就强，是吧？反过来，如果语文这方面的特别强的话，会促进他理科成绩的提高，可以这样理解？ 也可以这么说。语文呢和很多能力了，那你作文写得好是一码事儿，阅读好的话对理科一定是有帮助的，因为它确实是培养了人的推理能力。 实际上我们最近这几年看数据啊，咱就说语文这个学科，因为马老师在啊，这个明显的是理科生考的在大部分的能力啊题目的这个归纳里面，一共七种能力，有六种都是理科生考的比文科生考的好，所以我们当时就这个感觉到啊，这个逻辑分析能力啊对学生的语文成绩啊之间的这个相关性是特别特别强的。 你指的是理科生的语文成绩， 对， 相对来讲，在七个， 我们每年全市理科的语文平均分比文科要高好几分， 对， 这是大家没有想到的， 对，按照那个按照考试院最归纳的数据，它覆盖成七种能力嘛，这七种能力里面有六种都是理科生比文科生强， 唯一那个不如的是哪个？ 是综合表达， 哦， 这个待会儿咱们再分析，为什么作文上理科生呢？比这个文科生差一点。其实我们分析这个吧，主要的目标咱们家长们一定得了解，就是我们要知道以前的孩子是这么考的低，这么考的高的，我们想今年的孩子想考的高，我们还剩一百多天，我们该怎么办，要倒过来推我们今年的办法在哪儿。 好，那这个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有关这方面的备考建议哈， 是 尤其在语文这个学科上， 是 也可以说得语文者得天下，或者说是吧，没可以这么说是吧， 语文老师肯定是同意。 我这么说也 对。对。 好，那大家呢应该更注重哈，在这一百多天里把语文啊全面的提升起来，那对于整个的这个高考呢会有特别大的帮助。那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大家关于语文方面的学习哈，有哪些现在觉得还有所欠缺，不知道从何做起，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和今天两位嘉宾呢来进行交流哈。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大家关注，并且可以在上面留言。 梦想起航那一秒，泛起我们久违的心跳，仿佛一种悸动，穿梭轨道。 声音的方向，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和大家一块关注的是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为大家请到的是金华学校校长、高考专家廖中阳老师，以及金华学校顶级班语文教师马欣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块来关注啊，北京高考考试说明。那么在今年的这个考试说明当中，尤其是这个语文这一部分呢，部分参考样题做了一些调整，以新替旧啊，精简样题部分。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 Apri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高考说明要怎么看呢？删掉的样题是不是就代表今年不考了呢？那我们的家长呢还是很关心哈，高考说明当中每一样就是比较细节的这些变化哈。那我们也请马老师来给解释一下啊。 今年我们从语文这学科来看是删掉了一些题目，但是删掉的题目更改进来的主要是一些新题啊，一些新题，所以这是一个常规型的改变，这个我个人感觉是不需要有太多的那种关注啊，因为这个样题的变化它会体现在你的考点的介绍当中，考点了有新的变化，样题会相应的变化。 嗯，好，那西福他说今年语文有什么变化呢？是更简单了呢还是更难了呢？今年语文的这个高考考试说明其实变化来讲还是挺突出的哈，就是挺鲜明的。那我们来看今年那个语文学科啊，主要有哪些变化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变化在哪？马老师 啊，今年的主要变化呢，咱们很多家长可能也看新闻都关注到一些，就是新增加了对《论语》的考察，叫做经典的一个阅读考察啊。那这个考察的方式呢，主要是在我们的微写作或者大作文或者是阅读这几个题型都有可能啊，去涉及一道小题或者一个大作文题目。这个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刚刚过去的六个城区的期末考试啊，我们这六个试卷拿到手之后会发现其中有大部分的一共是四套试卷，东西海潮四个试卷都是在微写作当中某一道题出到了论语的内容，然后丰台区呢是放到文言文阅读的最后一道简答题，然后石景山区呢是变成了大作文，那个议论文写作大作文出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啊，所以我们这六个区啊实际上把这几种三种的可能情况都给大家展示出来了，还是以微写作为主要的一个方向。 那也就是说新增的对论语的考察呢，在刚刚过去的各区的期末考试试卷当中均已有所体现。 对对对。 而且它就是说考点可能覆盖的范围，刚才您也说了，微作文、大作文和阅读当中，那大概也就是在这个三块当中会有所体现。 对对对。 不会去说一个在这个基础考察部分去考你一个死记硬背的关于论语的 这个。这个我做点解释吧。我们可能对这个问题比较紧张，觉得论语我是不是都要去把它都要读一遍，甚至把它背下来，用不着。因为从我们这期末考试这些考题来看呢，没有任何一道题要求大家死记硬背，而是要把论语当中的思想精华和我们现实的生活去结合起来，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让经典活起来，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它进行一种创新性的发展，创造性的转化。 那您所说的这个活起来就是要和这个现代生活结合起来， 对， 生动起来， 对，你比如说这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这一次六个区里头有两个区考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再阐发出去，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带一路，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命题，要和我们现实中国的发展和我们每一个学生个人的生活要结合起来， 这样就是和现代的生活结合起来。廖晓宁 我想说的是呢，就是马老师讲的这个学科哈，从学科角度分析一下，我从整个高考的形式，我谈一谈我自己的这个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呢，北京有几个大的方向，一个呢叫从考知识啊变成叫考能力。考知识的话呢，就是死记硬背嘛，对吧？你知道就是知道，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那么你知道的话呢，你就得分；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不得分。那考能力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让学生考得活一点，让学生多少都能拿到点分。所以从整个的北京的这个高考的变化呢，过程之中呢，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 考试啊要有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要保持稳定。什么稳定呢？啊，实际上是难度稳定，得分率稳定啊。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有大的变化的时候呢，对家长和学生啊那是不太公平的啊，不太公平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家长和学生不用担心，对吧？啊，整个是要稳定的，又是考知识到考能力啊。什么叫考知识，什么叫考能力呢？打个比方啊，咱不说《论语》，咱说红颜吧。 嗯 啊，说红颜这个作者是谁啊？你知道的话，你就得四分；你不知道，你就得零分，对吧？这是考知识。 嗯， 那如果说我把这道题改成叫，我要盖一个红颜的纪念馆，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个设计方案？ 嗯， 哎，这样的话，你只要往上写字儿，啊，你多少都能得上个一两分，对吧？ 主要你需要你对红颜有所了解。 哎，稍微有点了解就行，或者说哪怕说你没了解， 嗯， 你就说我盖一个纪念馆， 嗯， 啊，我总是可以说出一两句来的。你说出一两句来的话，分就给你了， 嗯， 啊，或者说就给你了。所以这个呢，叫从在线模式的考试变成呢叫这个发挥模式的考试， 嗯， 咱们以前都说过，对吧？ 嗯， 啊，具体的咱们这次周六我也可以说的更细一点， 嗯， 不过呢，就是整体上大家不用着急，得一定是要把它做这个变化的啊，一定是做变化，但是变化呢不会太影响整体的得分率， 嗯， 啊，不用太着急， 嗯，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呢，我们也能看到，去年我们马老师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北京家长和老师啊，包括学生特别着急的一件事，就是去年说2017年我们要开考名著阅读了， 嗯 嗯。 哎呀，整个一年大家都很着急，对吧？不知道最后会怎么考，最后怎么考呢？最后考的是怎么？最后还放在危险座里面了， 对 对吧？所以我们能看出来，其实危险座这种形式啊，从2015年开始的吧，是吧？它是一个很好的啊，做调整、做试验的这么一个题目的地方，对吧？而且，危险座其实要想。这个怎么能够写得好，对吧？怎么一个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写得好？怎么一个不熟悉的主题就能发挥好？哎，这个马老师，我估计周六会给大家 没错， 哎，讲得更 详。我们拿出题来跟大家说。 哎，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比如说这个马老师可以举个例子，在周末的这个讲座当中，您大概会拿出一个什么样的题来跟大家探讨这个事儿？ 比如说这个经典阅读还有名著阅读是吧，那我们会比如说啊，就我们刚过去的期末考试就是拿我们石景山区你把它当做一个大作文来出了，那君子和而不同，你该怎么去阐发你的观点，你怎么去结合现实生活，那我会喜欢跟学生跟家长聊一聊生活，聊生活嘛，我们这家长里短都可以聊，都能够聊出一些跟这个思想迸发的火花， 所以都可以放在作文当中当做它的素材。 没错没错，这时候就看你思维够不够活泛了。 对， 这就是能力的考察。 能不能叫这个有条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刚才廖小姐说了哈，就是刚开始说经典阅读要加入这个语文的时候，很多孩子和家长都非常的紧张哈。那么经过这个可能慢慢适应了，但是今年呢又加了一个，就是论语嘛，从6到7篇了哈。所以很多你看在这个微信平台上，白云他就是说又加论语了，那么重要吧，那么是不是要让孩子全都要看完呢？重点是怎么样来复习呢？其实刚才两位嘉宾也大概说了这经典应该怎么来做哈，那就这个白云的问题呢，马老师也给说一说，要不要把论语都给看完？ 不用都看完，我的建议呢是从里面选择几十条比较重要的，大概分成3个方面，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啊，我日后我在我的自己的春季的班啊，大概3月份的时候有一节课专门讲到这个事情，我就直接把讲义做得很细致，到时候我们就分成这3个部分的思想，有哪些条目，论语一共是400多章，但是我们不用都读，有一些章节很琐碎，有些章节呢很深奥，有些章节跟我们高考的现实生活没有太大关系，实际最后去粗取精就是几十条啊，就是几十条， 也就够了哈， 也就够了。 那么所有的 这里面呢，我稍微补充一句，关于到这个家长一定得先弄清楚自己孩子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 水平 位次，你想考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去，如果说我们刚才马老师说的那些，我认为呢，可能对一个一本的孩子，对吧？想考一本的孩子来讲，可能就够了，但是如果你想往前考， 那就得看你的学科之间的关系。 嗯， 你是就是语文差。 嗯， 还是说，其他学科也有一些，弱点。那我们需要通过对期末考试成绩的各科的位次分析。 嗯， 首先还是那句话，你的哪个学科弱，咱先把哪个学科抓紧时间弄一弄。 胖胖世界他就说，期末考完了，是不是这个孩子的成绩就定型了呢？还会有再提升的可能吗？ 那这个我觉得跟高考的差距还是有很大的。 嗯。 这个变化的。 您指的不能说这期末考的好就行了，期末考的不好就耷了脑袋了。 这个期末考试吧，首先是，这个话题要说起来就长了，就有点远啊。 嗯。 首先呢，你得看你是考的是哪份卷子。 嗯。 这个不同的卷子呢，其实跟高考的相关性，是不同的。 就不同区的，您指的是？ 对，其实每个区的每一个学科，跟高考的这个。到底能差多少？也不好说。 所以要把各个区的都看一下哈。 各个区看一下，这可能孩子单独看效率低。 嗯， 可能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看会好一点。 嗯， 有的时候它变化很大。你像这次海淀期末考试，英语这个试题跟期中相比，就差了一个，就基本上就差了很多，难度一下期末就比期中难了。那你说这个变化上，孩子，你说他得按什么为标准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动态的，有一个专家帮他好好去分析一下，会更理想一点。先说刚才咱们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把《论语》都看一遍，对吧？从硬考简单硬考来讲，我们马老师会给他一些办法。 嗯， 但是从刚才咱们讲这个培养人文底蕴而言，对吧？有机会如果。把那个玩游戏的时间出去这个干点什么闲事儿的时间拿出来看一看，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如果以前确实没看过的话，对吧？我是这个意见。 对，其实要是说从长远来看，多读读倒是没有坏事哈，应该是的，可以。 对，这就说明，这就说到了刚才为什么说文科生综合表达考得比理科生好。马老师您怎么看呢？ 这个理科生本来他这个逻辑训练就比较丰富一些，充分一些， 对， 所以他总分高呢，也是说明我们语文学科还是一个比较讲科学精神的学科， 对， 不都是风花雪月， 对， 大家对语文不要有过多误解， 对，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理科生的综合表达，就是作文啊这项，得分率比文科生低，您说为啥？ 这作文。它有很多的你的这个附加的其他的能力，有阅读能力、推理能力，这个相对呢它单一一些。 对， 作文当你要输出的时候，你有推理在里头，有思考在里头，有表达在里头，有组织素材的知识积累在里头， 没错， 有情怀在里头，有情感在里头，有思想在里头，很多东西都在里头。 有的时候它的条理可能出来了，但它可能不知道怎么样通过文字表达出来，是吧？ 对，这是文科生。 这就反过来说，刚才咱们讲文化基础，对吧？分两部分，一部分叫科学精神，一部分叫人文底蕴。 对。 回到写作文的时候吧，你不是干巴巴的写逻辑。 嗯。 对吧？你总要放一些材料进去。 对。 你放材料的时候呢，理科生的这个人文底蕴这个人文的积淀，你是不是就少了？ 对，你看怎么表达？就像我们说的，你要多学一些古诗词。 我 给好多。那你知道描写天好，你能好多种表达方式， 是 吧？ 是 。 是修辞上等等哈。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个北京曾经考，有一年考那个叫《我和英雄的一天》，是吧，王老师？ 对，2015年。 对，有一个这个学生呢，去年我问一个孩子，我说你给我写写怎么写法？我说你写哪个英雄啊？咱们以前在讲座里面也说过，那孩子说，我写我爸爸，吓我一大跳，我以为他爸已经牺牲了实际上他爸是坐我对面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为什么他就写不出来呢？ 理科生， 他没学历史，对吧？他没这个积淀，他也不闹不清到底什么算 英雄是什么， 什么算英雄，所以这个他就不会不好写，那自然他分就低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说《论语》到底用不用看一遍，是吧？那就看孩子的时间利用效率吧，对吧？ 说到这个《论语》哈，这个要不要看一遍？我们来看柯达，他说想问老师哈，古诗文背诵一下子增加了这个增加到70多篇哈，今年都考吗？这可能是看到了这个新课标哈，这个新的高中课程方案当中，古诗文的背诵篇目增加到了72篇。那么对于今年的

目前这样存在的这种状况，是不是说就像刚才您说的，他涉猎的这些 对 少 对 很少呢？ 对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们做题，有时候做一些外省的题目啊，都专注于二十四史人物传记这样的一个范围。但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大家通过文言文去了解到丰富多彩的、有魅力、有趣味的古代文化世界。哎，所以我们会让他们多了解各种各样的文体文章。 那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文体哈，古文文体，我们同学在课上啊，就是课本当中有涉及吗？还是说必须要到课外去寻找？ 课本其实这些个文体都学过， 都学过， 都学过。但是我们平时老师教的时候，重点都放在了字词串讲。这个方面上，语言的方面上，而没有看到它文学文化这方面每一个文体的规定性，它的要求，它的写法，甚至说古人写它的套路，老师不讲。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些文章，自己去面对课外文章的时候就懵了。陌生感。 那如果说在比如说比我们这个节目时间要长啊，像这个周末27号的这个讲座当中，会给大家去系统的介绍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涉猎的这些东西吗？ 系统介绍的话，在我的课里那是好几个钟头的事儿。我会讲一些题目来让大家看一下，你不了解这东西你是怎么蒙的。你在面对题目的时候，你一下家长一下可能看这题目哗犯傻了，这什么东西，你整个理解方向就歪了。有可能的。 那如果说我们同学啊，就刚才我们在说的这一部分真的是需要补充的话，比如说您现在是顶级班哈，这个顶级班应该是在周末吧？ 周末 就是可以去，比如我专门我就要补充，比如这方面您这几个小时我专门我去听一下， 对， 您觉得这个对孩子的提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他我们这个课呢，就专门讲。咱们说的有点那什么的啊，就专门讲一些咱们课内啊，就是在自己学校里头他可能听不到的，哎，可能吃不饱的，咱们呢专门的把它展开来，系统的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不然的话，你从一个懵懂的高二的学生，怎么变成一个专业的高三的考生？他查一个质变的过程。 不吃土豆他说本来打算寒假呢出去带孩子玩，但是期末考得太差了，孩子主动要求补课啊。理科的补习班啊，他想问问有没有寒假里理科的补习班，比如像您这个语文啊，这他是分文理科的吗？ 不分。 不分。 不分。一张卷子都是。 那好，那么大家呢如果感觉到哈、自己在哪一方面啊就是还是有薄弱的话，可以有针对性的，比如我就听听古文这方面的讲解，都可以有分专题吗？ 要看我的课程计划，比如说我这个寒假的课呢就专门讲作文和现代文阅读，到了春季的话我们名著阅读、经典、论语，然后微写作，然后文言文就都上来。 它是从大到小这个它是要做一个分割的。你比方说还是刚才那个有家长问的问题的时候，他比方说他总是说我的孩子应该怎么样，我的孩子怎么样，对吧？那家长知道不知道现在自个儿孩子他的问题产生在哪儿？咱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咱们在听讲这个节目的家长先说一件事儿，孩子期末考试的答题卡，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在自个儿手里头了？很多家长我一做讲座啊，我一问我说你们的答题卡呢，家长都说没有。100个家长里面得有90多个没有的。那没有这个答题卡的时候，其实是很难说这个孩子到底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的。 那您的意思说如果有答题卡的话，就可以看通过这个答题卡看到他各部分的得分的情况。 对，你看刚才那个家长说孩子这个本来啊这个想带孩子出去玩的啊，然后说不玩了想回来再补补课。那首先第一件事，你答题卡在不在手？你答题卡不在手的话，我只知道你考得不好。 不好， 假定说啊，假定说 哪儿不好。 哎，我假定说我知道你考得不、考得不好了，我知道你哪科考得不好了，但是你这科为什么不好，我完全不清楚。 所以呢，家长要有针对性的知道我哪儿不好，所以呢，我才能够在哪儿接着呢去补充。 对， 这是才是最根本的。 还有一个呢，你比方说刚才说到这个， 好，那稍后我们广告之后啊， 好， 再继续。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

怎么个不好法？比如说是没有及格，啊，是说没有到100分， 嗯， 是没有到120分， 嗯， 嗯，还是说没有到你想象的，比方说要130分、140分，对吧？啊，你到底是你这个不好呢？有的，一般来讲，对每一个个体而言。是相对于总分的一种不好， 就是对不好的这个理解， 对，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因为你不同的阶段的学生，那你提升的时候，你下力的地方也不一样。 所以这是考生和家长呢，要考虑的问题， 必须要弄清楚的 啊。然后呢，再有针对性的， 必须要弄清楚的 去做。 对对，那为什么刚才马老师说他期末考试，以后要在寒假里面要多讲作文？要多讲现代文阅读呢， 嗯， 啊，他比方说像古诗文阅读讲的可能少一点， 嗯， 那可能是他，我觉得啊，是不是你寒假期间你可能觉得这部分对大部分学生来讲意义更大一点，然后等到第二学期的时候， 就为什么这么安排，是吧？ 对对，你再有另外的别的安排，因为一家长问到了说，我古文不好，是不是可以单听古文，对吧？这个问题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多说两句，马老师。 因为我们这个有一些技术上的事情啊，就因为阅读上啊，它的辐射面比较广， 嗯， 所以我们讲阅读在寒假呢能够讲的比较充分，集中的时间把它集中攻破啊， 嗯， 然后对于我们后续其他题目啊，包括作文呐，啊，包括微写作啊，都非常有帮助啊， 嗯， 所以得先讲阅读，然后才能上微写作，然后才能上名著阅读这些东西啊。另外呢，就是现代文阅读它需要一个短时间的集中的脑力风暴， 嗯， 所以我们寒假是连轴上。哎，我们一天一天直接着这么着接续着来啊，所以它不需要大量的空格期去积累知识，那我们就在寒假来讲这个东西。但为什么把古诗文放在春季呢？因为每节课之间，每两节课之间有一周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是给考生啊去消化的，去积累的， 嗯， 啊，所以有一个技术上的考虑。 嗯，技术上的考虑哈， 对对对， 所以呢，在这个设置内容上会有一些这样的 对， 提炼哈， 对对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月落清晰哈，什么类型的高考作文容易得高分？如果大家都写一个类型的，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引起阅卷老师的注意了？ 这个文无定法，在我们北京市高考阅卷的时候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没有一定的套路，没有一定的类型啊。那我们在这里非常严肃的警告、警示各位考生， 嗯， 就是在北京高考的话，作文是一定不能有套路的想法。 嗯 啊，不能拿着一些个人物例子，然后罗织几段平庸的表述，就把这篇文章敷衍下来。这个分数是在北京卷是严厉打压的， 嗯， 一般都是30分上下，甚至不到30啊， 嗯， 这么一个水平。 嗯，好，30分上下，不到30，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如果得 这三类文， 三类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类 文了。 嗯， 哦，会有这个作文，比如说因为跑题哈，啊，会有这种情况哈， 嗯， 然后一分不得的情况吗？ 所谓的零分作文呢，其实是我们近几年的网上的一个噱头，啊，大家都这么说着玩，然后拿一些奇葩的文章在网上去炒作， 其实都假的哈， 哎，都是假的，因为在我们各省的阅卷当中，统一的原则就是，您只要把这700字或者800字写满了， 嗯， 那怎么也有一个基本分20分左右，您拿到了， 嗯， 啊，不会说是特别的不人性啊，说你写满了，花了时间写出那么多字儿来， 嗯，一分没得， 不可能，嗯，除非是你交白卷， 嗯，一个字儿没写， 对，你交白卷，我就说一个好玩的事儿， 嗯， 比如咱们2013年考的题目叫手机， 嗯， 啊，手机对社会的作用啊，大家怎么看？那我自己那一年我去参加阅卷，参加阅卷的时候呢，如果发现一个卷子空白，当然零分了。 嗯， 但那个有学生他写了一句话，他在这个卷子的几何中心位置对角线焦点处那一行， 哦， 不是正经想写的， 哦， 就焦点处的那一行只写一行话，叫做我就是想看看这么写得不得分，就这么一句话。 嗯， 哦，那当然就不得分了， 嗯， 因为这句话跟手机没关系。 没关系。 但是也有一个孩子呢，说他写了一句话， 嗯， 他说这场考试真无聊，还不如回家玩手机。好。给2分，明白吧？就这么着，因为你跟手机有关系，就占了一行字儿， 嗯， 好，给2分。 哦， 这是我们判卷啊，嗯，就不会有真正零分作文。 所以说，如果作文跑题了的话，哈， 嗯， 只要你还能够有一点的话，还是可以得分的。那如果想不跑题的话，那这个审题呀，啊，扣题呀，啊，怎么样来做，能够确保起码不跑题，写得好坏先搁一边儿，哈。 哎，这个跑题呢是我们很多同学容易犯的错误。为什么跑题？有的是马虎啊，这个题目一长，有些关键词看不到了。比如刚才廖老师讲的，说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就这样的啊。那这结果他写的是我的爸爸，那是对英雄这个词语理解的有问题。 这审题， 对，他还有一个词没看见，叫假如。假如就不是真事儿，他跟他爸爸没一起生活过，他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爸爸就牺牲了，那叫假如，但他爸爸坐在对面，那就不能用假如这词儿，说明有时候他这个题目一长，学生的有些关键词看不到，他分析不到位，这是马虎造成的，这是疏失造成的。 那我觉得这个审题你举着这个例子就特别有代表性啊，假如很英雄生活， 他让你写想象的，你不想象的不行， 其实他已经把这个主题其实给你定在那儿了， 对对，咱得知道你每一个词儿实际上意味着他想怎么考你，怎么弄你，哎，你得做一个清醒的被弄的人。 那怎么能够扣上这个题呢？ 接下来呢，我们说你要扣题的时候，你得知道他这个题目最核心的矛盾点在哪儿。哎，在矛盾点在哪儿？你比如说这个题目，咱们以前啊，有一道模拟题讲说某一省的高考状元，去高考第一年考了本省的文科第一名啊，第一名状元嘛，但是他去了香港大学去读中文专业，发现在那儿水土不服，也不是自己原先所设想的样子，后来呢就又回到补习班里头去复读，再次追求他纯粹的国学梦，啊，就不再向现实妥协了，不再去走弯路了啊，这么一个材料拿过来，因为这材料最后一个字叫做追求纯粹的国学梦，哎，一个梦字当最后一个字，好多考生一看，哎呦，这个好办，这不就让我们写人要有梦想，要有理想吗？然后就照着这个很平庸，然后很敷衍，拿几个人物例子，单调的、热情的、苍白的，其实是苍白的吧，这。我们阐发梦想的重要性，但其实这个材料它的矛盾点不在于追求梦想，而在于一个走过弯路的人怎么重新拾回他的梦想。这是要有矛盾在里头的，他跟那种义无反顾的，像比如像马欣这样的，像我这样的人就不一样。那我是当初考北大中文系一丝犹豫都没有的，那我是一定要往前一路狂奔坚持不懈的，我是没走过弯路不向现实低头的。那如我这样的人和这个文科状元相比的话，这就是矛盾点，所以他是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追梦者，这就是我们把题目就理解到位了，你得找矛盾点，他把这个题目想厚想复杂， 就每一个作文题您觉得都要去找到他这个冲突和矛盾点。 没错，不然的话这个题目就是中考作文题或者是小学生作文题，不是就高考的题目， 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想的厚一点， 对，厚实一点，有它丰富的内涵，矛盾的一个可聊的空间。 这个矛盾点是要学生自己去挖掘的， 他 不会在题目当中让你非常明显的看到这个冲突， 对，他不会摆明了告诉你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矛盾，他会在材料的表述当中，会在这个关键词的对列的对比排列当中，哎，你得能挖掘出来这个点到底在哪儿。所以我们一般培训学生拿到一个题，先想清楚这题不简单，然后你找这里的矛盾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就知道下面该怎么把它聊得更复杂更深。 这就是审题和扣题最关键的对高考作文我们要做的那一点， 对对对对，一定要把题目想出矛盾来，想出深刻度来。 真的都能想出矛盾来吗？ 都能，除非这是一个不合格的某个区的模拟题。 那所有的这个冲突点矛盾点哈，比如说是不是每个学生他想的那个点都是不一样的，但只要它是合乎逻辑的， 对， 它能圆的回来的是都可以，没有唯一的答案吧？ 没有唯一答案，这是一定没有唯一答案的。 这倒是挺，这要是都能千奇百怪的把这些矛盾点都找出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的，挺有意思， 就像老师看起来，我觉得挺过瘾的。 如果孩子们都不套作，都能够写真话、写人话，不说鬼话，不说假话，哎，那就好办了。我们判卷也是充满乐趣的过程。但可惜现实当中啊，很多学生缺乏训练，他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所以还是容易套作。 您觉得这个矛盾点和冲突点的寻找也是需要训练的？ 需要训练的，所以我们这个补习嘛，就是要训练这个东西。 您指的这个能力要训练？ 对，能力要训练。他这个训练不是说我们应试的那种比较机械的，而是说真正的去开启他的智力，开启他的思考水平啊，要去让他明白我们高考作文是讲道理的，我们是有水准的，我们是有格调的，这个是建立很多考生对应试的自信的。 哎， 双生花他说孩子语文弱哈、啊，放寒假期间怎么样来利用这个时段补习补习，这还是没说他哪儿弱哈、啊，但我们就先抛开了这个事儿、嗯。 假的就是语文弱， 对，他就是说语文弱哈、啊，但是他没说语文他哪部分弱哈、啊嗯。那放寒假这段时间，您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点上哈、啊，如果要是补习语文的话，他补习哪个方面，他可能提升的这个空间会更大一点呢？ 提升空间大的话，一般家长学生啊都觉得语文提分慢，但其实这说法不大准确。语文有一部分的它提分是很快的，比如我在我的寒假班里安排这个现代文阅读，它提升的速度是很快的。我们一般来讲把道理讲透讲明白，然后再加上20篇左右的训练题，一般来讲在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里头啊，聪明点的孩子半个月啊，一般点的孩子一个多月一个月也就能把分数提上去，我们一般能提个5到10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很快。那再比如说作文的话呢，你要想从2类上1类很困难，但您要是从3类到2类，就是您只要学会怎么抓这个矛盾点，怎么把这话别说得太套路，这个是很快的。所以您现在如果作文是3类文的水平，作文在34到25这么一个区间里头的话，甚至连24都没有，那这个区间要往上提，提到2类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在寒假抓住这两个点，一个是现代文阅读，一个是作文的审题扣题。那抓住这两个点的话，我相信大家有10到20分的一个很快速的提升空间。 嗯，我们指的是在寒假这样的一个时段里面， 对，对， 你需要补充什么哈？ 对， 大海说要读的书实在太多了哈，孩子平时根本就没时间看，做作业呢做到很晚，说。他这个问题有速读的方法吗？ 速读的方法，北京市的这个阅读的篇幅在全国各省是最高的，我们一篇阅读下来，整个一道大题下来就有5000字左右的阅读量啊，那必须得提升你的速度啊。那这个速度怎么办？您就得常读一些长篇幅的文章，比如说咱们学生有时候喜欢积累素材，作文素材一般他那个论据大全那种书嘛，一段素材也就200字、300字这样的，很短，他就养成了微阅读的习惯，碎片化的习惯。我给学生的素材书，我们提供的素材的积累都是3-5千字的，我就培养他们要熟悉，要去习惯于阅读长篇幅文章。 我们给清华的那个全日制学生啊编了一个清华周刊，就是每周给他们一点材料都去看一看。这个东西呢用了3年了吧，孩子们包括一些公立学校都觉得不错。其实这个也可以在那个27号讲座的当天啊，然后家长呢领一些回去给孩子看看，寒假期间当然这前提是你先报名是吧，先报名，先把那个座位先预定下来，打那个 打电话 400-650-7766是吧。 时间呢是1月27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哈、上午9点开始。那到时候呢廖晓和马欣老师呢也会在这个讲座当中给大家进行主讲哈、先说说这个里边都有什么点吧。期末数据分析我们肯定要是给大家做的是吧， 对，有了这个数据分析才知道孩子到底应该从哪儿开始。 高考考试说明我们要给大家解读一下哈，期末试题的解析啊，这些我们都会在这个讲座当中给大家来说。另外呢就是如何度过一个有效的寒假，就刚才马老师说的哈，如果想要在语文方面比较弱，想要提高的话，那我从哪几个方面可能利用寒假这段时间我可能的上升空间会更大一点。所以呢关注这几个这个点，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周六哈、去听这个2个多小时的一个讲座，比我们节目时间要长哈、 对， 那可以展开说的东西呢也 更重要的是数据啊、题目啊等等可以展现在屏幕上，大家可 以 看到。 看很多家长一参加这种讲座的时候，你就看那手机屏 啊，是是 是， 是 吧？全都照下来。但是我希望就照下来是照下来，回去也得看哈。 对， 别到时候哎。所以说呢，珍惜这样的机会哈。我刚才廖教也说了，一般这样的讲座呢会满，所以呢大家可以先打电话呢来预约啊，400-650-7766哈。预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是给大家呢做一些这个。比较大面的这样的讲解哈，当然主要给大家说的是语文了啊。我们来看辣椒酱，他说什么样的题目算是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说能不能够这个举一些 例子哈，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语文学科确实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方面的考察要多一点哈。举一些例子，有什么样的题目啊、马老师觉得像这样的一些点，他会在一些什么样的题目当中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呢？ 我们最鲜活的例子就是刚过去2017年的作文题。作文题一个是纽带，一个是共和国为你拍照。那比如这第二个题目，它就体现价值观里面的爱国，对吧？那么拍照的对象可能是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那么它体现了敬业啊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的作文表达里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啊，主要是作文联系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当中才贯穿着这所谓的这核心价值观的一些内容。 嗯，好，我们来看。 其实不光是语文学科， 嗯、 英语学科 也可以一样， 各个学科都会有的。 对， 啊、 我们说 百分之十的分数， 嗯， 啊，那就是75分，总分是750分， 嗯、 有75分的这个成绩要从这个啊核心价值观、传统文化这里考出来。 嗯，所以大家的也不局限于语文的考察哈、啊，其他学科其实也是一样的。 嗯， 那来看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到很多有关阅读哈、啊，说散文的阅读啊总是达不到这个采分点上，感觉读得明白了，但是就不得分儿啊，这马老师是怎么回事呢？ 读得明白不得分儿，这个很可能是你没读明白。就是自以为读明白了、 嗯、 这什么叫明白，不是你把这每个词儿都知道怎么念，每句话都知道怎么理解它的单句的意思、 嗯、 而是要把整篇文章作者的思维脉络连接下来。 嗯， 这个是我们要从大的结构上去把握它的啊，这就需要我们宏观的概括能力，理解文章的能力。第二点呢，也可能是因为学生啊用一些简单机械的套路去作答，但是套路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啊，关键还是你拿什么东西去填充那个套路里面的空格，这些东西是靠你真正的实打实的阅读概括与推理的基本功。所以我给大家建议呢，就是要学会在文章结构、思维脉络当中去找寻答案。这个话呢，说的好像有点空，有点虚，但是在北京卷是从来不空，从来不虚的。 嗯， 不相信这些正能量啊，最后呢会被负能量害惨的。老相信套路啊，会把自己陷到坑里头去。 嗯，所说的作者的思维脉络的话，那就必须要从这个整体上把握这个 对 东西哈， 对 这个文章。 对，我习惯，比如说我们到二轮复习春季的时候，我们会分几个主题来把散文阅读常考的一些专题啊单独梳理一遍，看看我们现在当代的作家们写文章都有哪些思维习惯，对吧？比如写山水游记，他一般怎么切入？写一个历史名胜的一些游览的话，他怎么切入？写一个某一个生活的咏物杂感的话，他怎么切入？写人他怎么去安排他的段落？这每一个专题啊，都有一些作家们常用的一些手法，一些个组织架构文章的方法，所以我们会把这些讲给大家，大家可能会再换一个角度再理解我们散文阅读。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其实都很简单，我们只不过是不熟悉作家们常用的方法而已。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了文章的结构和作者常用的刚才您说的一些方法的话，答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好办多了、 嗯、 其实就是你站在作者的角度 嗯 去揣摩那个作者在想什么， 嗯， 而不单纯是以考生的角度去揣摩命题人给的答案是什么。 嗯，还有一些听众的问题呢，我总结一下啊，大概就是说这个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期末的这个排名，说现在呢发了全校的啊，那他这个 其实校排名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嗯， 不过呢，因为不同的学校不同学科，这个应该说这个能力不同。 嗯， 啊，经常是比方说这个学科的总分比方说在区里的排第四， 嗯， 但是语文呢可能排到第10去。 嗯嗯， 那这个时候校排名呢就不能作为参考了。 嗯， 那这些呢我们在27号的这个讲座里面都会给大家具体的去分析。 嗯， 啊， 要关注的比如说区排名或市排名。 对， 哦， 一个要最重要的是总分排名。 嗯， 但是总分排名想提高的话呢，你必须得把自个儿的短板找出来。 嗯， 所以呢还要看各科的排名。 嗯 啊， 好， 各科排名出来之后呢，找到了自个儿的薄弱学科。 嗯， 那还要通过这个答题卡。 嗯 啊， 对， 然后咱们去看一看到底差在哪儿。 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找出自己差距这答题卡的事儿。 嗯， 那比如说我在周六的讲座当中，我带着答题卡去行吗？ 对，可以啊， 应该可以 啊。我们会有老师帮着他分析一下。 嗯 嗯，但是呢，这个如果是 五区之外的答题卡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的这个去 就数据呗，是吧？ 它是这个，因为毕竟一个期末，像我们给学生准备了14套题， 我们这五区是东西海潮还有 对东西潮海 风海 对 这五区哈， 对 好，那么大家相关的问题呢，可以在1月27号啊，到这个清华学校青云校区啊， 青云校区 来参加这个讲座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容纳这么多的内容。那么更多的有关这个讲座啊，怎么样来解析期末的数据，怎么样来看这个考试说明，怎么样合理的规划这个寒假，更多的内容呢，大家可以到这个1月27号我们的这个讲座上啊去听去看，然后去问啊。主讲教师呢就是廖仲阳校长和马欣老师，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哈。关键是现在得报名，400-650-7766，大家别忘了啊，先报名啊，因为这个每场呢可能人太多的话你会进不去。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廖校和马欣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也相信呢更多精彩的内容会在讲座上呢体现，也欢迎大家呢去收听啊，来这场讲座。好，那我们今天呢关于2018北京高考考试说明的解析呢也就说到这儿了。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啊有关这个话题，我们来继续考试说明的解析下半部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提出来，教育面对面RBC 啊，大家可以在上面留言。好，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啊，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明天早上的精编7点钟别忘了。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跟虎龙一起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的发展目标。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北京电视台、北京时间、首都之窗、千龙网等多家媒体再次开启市民对话一把手， 您的向往就是我们的目标。 2018美好生活， 我们共同努力。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即起购买农夫山泉好水旺财促销装，扫评车二维码，有机会赢取狗年玻璃瓶纪念礼盒和现金红包100%中奖。农夫山泉祝您新春快乐，狗年大吉。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